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我是低又是高，但追上太空慢跑，我需要你阻挠， 这么的逍遥了， 收到请回答， 深深地带

绍之后，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清芳带来的作品《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随后会继续分享到的是沙宝亮的《暗香》。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当年那部非常火热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对不对？当年在当中呢，很多小鲜肉小仙女到现在已经是业内的娱乐圈当中一些大牌的明星，像这个陈坤还有刘亦菲。今天要听听看沙宝亮带来的《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左手慢动作重播，跟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闭眼睛动你的耳朵，穿上了不同风格，转悠在多未知的猜测，想的烦恼算什么？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说到 TFBOYS 呢，可以说是现在的所有的少年男团当中最火的一个团体了，并且他们的作品也好，他们三个人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能量似乎都是元气满满的向上的一种正能量。接下来是 JS 的一首歌，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我会爱上你，也许有一天我们在一起，也许有一天等一个延续，也许有一天假的会过去，不能留住回忆。当我看着你的眼睛，我等的是奇迹。也许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忘记，

月的爱之初体验，随后要听到的是温岚跟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合作，这是当年周董写给温岚和宪哥来演唱的一首作品，今天要听听看他们在演唱会上的版本《屋顶》。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的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突然声音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我在人梦这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我有天线， 有天线还真爱 在我自带你的心中，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的人 星星 我看见像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纠结，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的人 将冷风和我烧给最孤独的夜，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纠结，没有你安 在屋顶唱着你

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心。

上轻薄的月牙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都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了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方老树在人家，池塘的娃娃也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西方老树在人家，池塘的娃娃也花，以后的我怎么忘了。 耳边这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曲叫做 B 小调，以后随后要继续听到的是品冠他的温柔声线啊。每次听品冠唱歌就会感觉像是一个绅士在唱歌一样，这首作品叫做就叫我孩子。 只有你会叫我孩子，你深情的方式，你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可爱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和你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生死离世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记忆，不敢在午夜问路，走到了百花深处。 我百花的深处，捕捉老情人，捧着秋和弦，暖香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初见的归人。 One night in Beijing， 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把酒倒戈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我北方的狼族，围在寒风起，站在城门。不朽的剑影，呼唤城门开，眼中含着泪。 不想再思念。

这首作品我是一只鱼，随后会听到周传雄小刚带来的关不上的窗。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我听见寒风扰乱了叶落，在寂寞阴暗中执着的相拥，听见孤单在隐忍的夜晚，是被热刺痛戳进这的胸膛，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看来格外的凄凉。从来是掠过过往的忧伤，像唱歌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的如梦如幻。我听见拒绝都嘲笑了黑夜，我只是寒冬向着心扉的窗，听见孤单在阴暗的夜晚，只被爱刺痛戳进这的胸膛，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看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掠过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我是心门上勒索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看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掠过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了如梦如幻。我听见拒绝都嘲笑了黑夜，我只是寒冬向着心扉的窗，我只是寒冬向着心扉的窗。